的山姆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？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
白色的皮。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，充满笑眼泪的时光。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，你却说你需要离开，需要一些空间呼吸。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，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。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旅行者。欢迎大家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乔伊。国庆黄金周马上就要到来了，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推荐的也是非常适合出行的景点。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独一无二式的世界红色海岸线，也被称为中国最精彩的休闲廊道和中国最浪漫的油气海岸线。以红海滩为特色，以全球保存最完好、规模最大的湿地资源为依托，以世界最大的芦苇荡为背景，数以万计的珍稀水禽和一望无际的浅海滩，构成了一条生态风景廊道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的宣传顾问。那么大家出行旅游又是一个值得选择和值得考虑的问题了。那么今年的十一到哪里去旅游呢？我在这里诚挚地邀请大家到中国最北海岸线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。 李老师你好，作为中国最美海岸线，那么景区的天气怎么样呢？空气是不是也很新鲜呢？ 是啊，是这样的，十一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赏红滩、看芦花、品河蟹、闻稻香，最后一个就是呼吸最美湿地的新鲜空气了。湿地呢是地球之肾，具有涵养水源、净化水质、储蓄、调树洪水、控制土壤侵蚀、补充地下水、美化环境、调节气候、维持碳循环和保护海洋等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。秋高气爽季呢，我们徜徉在湿地之中，呼吸最美湿地的新鲜空气。到过我们最美湿地的游客呀，给我们留下这样的诗句，叫做辽河奔流迎紫气，红滩绿苇树奇景，天然氧吧空气新，人在画中以微醺。